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之际，访问我国的国际主题思想研究所理事易兴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花篮和礼物。国际主题思想研究所副理事长、蒙古主题思想研究组织代表团、泰国主题思想研究组织代表团和尼泊尔先进政治研究文学论坛主席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呈现了礼物。花篮和礼物是9月7号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此外，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研究委员会、俄罗斯主体思想研究协会、斯里兰卡自力更生研究会、印度主体哲学研究委员会和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送来的礼物，也是这天被转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